然后干什么嘛？真是的！ 各位，让你们久等了。 悟饭，你在耍什么宝呀你？ 妈妈叫我要穿整齐出门啊。 我们是出来露营的，你妈妈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呀？ 你的背包真不是普通的大耶，到底装了些什么东西啊？ 我妈妈帮我放进去好多东西呢，除了有国语、算术、理科的参考书之外，还有睡眠学习机，还有还有赶走蚊子的蚊香跟睡觉用的毛线柱中，还有枕头，还有早上叫人的闹钟，还有素食咖喱调理包，还有好多好多的罐头哦。我看看，还有这个，这个，还有这个。 哪边？ 悟饭，武器把大火吹跑，你办得到吗？ 可以。 好。我差点以为这下子死定了呢。 太好了。 这里的动物们都很困扰。好可怜哦。 悟饭。不嘛，龙珠雷达借我用一下好不好？你要借龙珠雷达？ 你是想 你们都是好孩子。 克林叔叔。 长相太可怕了，这也难怪怪兽那个小子会害怕了呀。 说出你的愿望吧，不管是什么愿望，我都会替你达成的。 请让这个森林恢复原来那个美丽漂亮的森林吧。 这个愿望太简单了。达成你许的愿望了，再见了。 啊！ 格雷斯大人去探测地球那个地方有生命反应呢？ 不可能啊，卡洛特确实被送到地球上去了，应该早就没有生命了。不过这颗星球实在太美了。 格雷斯大人，有个令你高兴的好消息，地球的土壤土质似乎很适合栽培神经树啊。 你的水温怎么样啊？ 这个水好像不够热哎，琪琪。 爸爸，我们来比赛。 好啊。这又没什么大不了的嘛。 悟空，你给我闭上嘴巴，你变得这么懒散，妈妈是不会再放任你去游玩了。 妈妈，我会用功读书的。 很好，这才是我的好悟饭。 所以妈妈让我养快速龙好不好啊？ 不行。 狼， 把它放回山上，妈妈最不会处理那种动物了。 可是 听到了没有，我叫你马上把它放回山上去。 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有办法，你还是回山上去吧，我一定会去找你玩的。求求你，你回去啦，真的不行啦。真拿你没办法。 午饭。怎么样，悟饭？ 爸爸，谢谢你。 别舔了，悟饭，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你妈妈知道哦。哎呦。 飞亚鲁怎么样？坐起来感觉如何？ 太棒了！ 我就说嘛，当然棒了，这可是花了15年的贷款买下来的哦。 他竟然会相信你这种人啊。 那当然了，参加天下第一武道使我成了知名人物呀，大家看我开这架新车去，保准吓一跳呢。 说的也是。杨母少爷， 这股劲到底是什么？ 最近一直感觉到有股不吉祥的气。 赶快往下扎根吧。 要快点结束果实哦。 回来吃饭了。 来喽，待会儿我们再一块玩。再见了。 没想到地球这个星球竟然可以用来栽培神经树的果实，这都该感谢卡洛特那个小子让这个星球毫发无伤地保留下来。 那你真是运气背到家了耶。 是啊，以后还得付那15年的银行贷款呢。谢谢，对不起，突然跑来打扰你们。 你发什么神经买那么贵的东西啊？我知道了，你想用来泡妞，对不对？ 不不，你不要误会啊。 真是的，你这个人做事也不经大脑就买了那么贵的东西。 姐姐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又来打扰你了。 没那种事，只要你们不打扰到悟饭读书，要留多久我是不会反对的。 读书是不是？我可以顺便教他呀。 我就是担心你教他。 啊！是怪兔龙。 悟饭。你还没有把那个东西送回山上啊？ 哎呀，这又没什么大不了的嘛。 悟空，你又跟悟饭联手起来欺骗我。 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吧？ 快速龙，你应该留在洞窟里面啊。怎么了？ 悟饭，家里还有客人在，赶快把他送回去。 知道了，对不起，你先到洞窟里面等我。不行了，现在我没有时间陪你玩了。不可以， 龙的情况好像不太对耶。 他是想找人玩而已。 悟空， 界王大人。 悟空啊，发生一件不得了的大事了。 什么大事啊？ 一种叫做神经树的麻烦树木在地球扎根了。 神经树？ 那种树的果实是只有神才可以吃的果实。神经树一旦在陆地扎根之后，就会把大地的养分完全吸光，用来结出果实，使周围的植物全部枯死，把着陆的那个星球化成一片荒芜的沙漠，使得吸光养分的星球在之后的几百年寸草不生，成为没有生命的星球。 既然有这种事情， 也就是说，一旦让它在地里扎根，一切就无法挽回了，只能坐视神经树的果实吸光地球的所有养分，直到地球化成沙漠的星球为止。 这么说，我们的地球已经…… 非常遗憾，已经迟了一步了。 我才不相信有这种事情呢。 再过没多久，果实就要成熟了。 只要我们能够吃下那个吸饱地球能源的果实，所有我们的战斗力又可以快速提升了。 咱们号称宇宙第一的破坏者达列斯军团，到目前为止一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呢。 连那个佛利扎也敌不过我们呢。达列斯大王是全宇宙的帝王呢。 没错， 这都是神经树的果实的功劳。 不对，应该感谢那个呆头呆脑的卡洛特才对。 所有的树木都会枯死吗？ 水源也会全部枯竭吗？ 我也不知道啊。 剑王不是说那棵树一旦扎根，一切都太迟了吗？ 只要我们把力量团结起来，那棵树算哪根葱，我们可以把它连根拔起。 说得对，大家都赞成吧。 好，就这么决定。 好 悟饭，你年纪太小了，不能去。 为什么？ 好不容易拜托神龙救过来的森林去，到底是谁种这种鬼东西的？ 好了，大家预备。 好。 除非把地球也粉碎掉，否则是无法铲除这棵树的呀。 这个神经树是任何人都无法破坏的神木。 这些家伙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为什么会散发出一股惊人的气呢？ 原来就是你们这一群人在这里种下这棵树。 敢跟我们作对的人最后都落得不得好死的下场。 那场大爆炸我看也是你们干的吧。赶快把我的星辰还给我，你们这些混蛋。 这些家伙看起来不像是赛亚人，可是却带给我一种不祥的预感。 不见了，怪速龙是不是讨厌我了？也许他生气跑回森林里去了。 你怎么赔我那十五年的银行贷款？ 找到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 我是雷神， 我是拉卡赛， 我们兄弟俩是哥俩好的双胞胎。 太阳拳！啊！ 站长， 想打胜仗的话，应该这样才对。 你的对手是我。 竟敢跟我耍小花招！什么人？ 我给你破坏动物们的森林。 运气真是背啊，又遇到个小鬼。 好强啊。该不会那个小鬼是赛亚人。 这一次我可不会手下留情，你觉悟吧。 魔闪光。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个小鬼呢？ 我在这里。他打赢了。 这个小子真的是赛亚人呢。 奇怪了，快速龙到底是跑到哪里去了？会不会是躲在某个地方了呢？希望他能够平安无事。宝宝， 原来如此啊！你是卡洛特的儿子吗？ 你不是我爸爸。 怪不得刚开始你会误认为我是卡洛特。像我这种下级战士类型本来就不多了，战斗力为10000，不愧是身上有赛亚人血统的小鬼。 你是谁呀？ 我吗？我是。 你是赛亚人？ 没有错，我的名字叫做达列斯。 达列斯。 我说小鬼啊，想不想跟我一起走啊？我们可以在宇宙随性游荡，破坏喜欢的星球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为所欲为。再没有比这个更快乐的生活了。怎么样？跟我走吧。 我才不跟你走呢！呆！ 不要这样讨厌我，你跟我是少数存活下来的赛亚人同胞，同胞应该好好相处。这一颗美丽的蓝色星球摆脱不了变成红土色的干燥星球命运，我看你还是乖乖的跟我走吧，还是说你想直接死在我的手里。有人来了，战斗力高达18000啊，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是什么人呢？ 比克叔叔。 你的手放掉，悟饭。 非常抱歉，我不要。 少开玩笑。呀！ 比克叔叔， 你没有事吧？ 我还好。 你是赛亚人，就要活得像个赛亚人的样子。不听话的话，你那根可爱的尾巴会哭泣的。让我来教你如何正确使用你那根宝贵尾巴吧，那是让你体认到自己是赛亚人的最适合你的用法了。你知道这什么东西吗？是月亮。 爆炸人造月亮！啊！ 小鬼啊，展现赛亚人的力量给我看看吧。 悟饭，不给看啊！ 大眼莲，我也可能要变成大猩猩了。这颗人造月亮的效果还会持续一段时间。小鬼，看看你自己的原本面貌吧！啊， 你居然敢对我的误会！去死吧！这些人，别碍我的事！来， 儿子杀死父亲，这就是我们赛亚人。阿洛特，你死了以后，我会替你照顾你儿子的，你就放心的去吧。 悟空， 那尾巴切断。 比克， 不准碍事，该死不死的家伙！ 那个人拿来敲打岩壁，打死他！ 啊！ 身上留着最强的战士赛亚人的血统，为什么会对一个下等生物那么温柔发生感情？ 你们给我搞清楚，悟饭跟我都不是赛亚人，我们是地球人。 真的是这样吗？怎么样啊？这样你还敢说他不是赛亚人？笨蛋，你以为敌得过我吗？看来是我太天真了。你毕竟是叛徒卡洛特的儿子，我不该妄想把你一起带走。去死吧！ 悟饭，对， 爸爸。爸爸，你一定要保护地球。 悟饭，也许爸爸没有能力保护地球，可是只有你，我一定会保护你的。而且，我一定要打败那个家伙不可。 卡洛特，你是赛亚人的耻辱。 我不是卡洛特，我叫孙悟空。 达列斯大人，这里就交给我们来办吧。 这些家伙算是相当能干了，不过到头来还是打不赢我们呢。 刚才真的是好险啊！你们这群人都给我闪开！ 奉劝你不要太小看我们。 你好大的派头，居然还能站着高处观战呢！ 你的能力还算不错嘛。 少跟我碍手碍脚的。 卡洛特，你要是肯当场跪下来向我认错，我可以留你跟你的小鬼一命，让你加入我们。 我早就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的名字叫孙悟空。 你以为你打得过我吗？我可是吃了无数神经树之果的人呢。你我的力量之差就像天与地一样的远呢。 不真正的打打看，怎么会知道呢？我很庆幸自己小的时候撞到头，没有变成你那个样子，变成一个没有良心的禽兽。我不会直接放你离开这个地方的，你放心好了。 战斗力3万点。这个家伙怎么搞的？战斗力居然不断的上升。这一次算我赢了。你这种程度的战斗力是打不赢现在的我的。我会在化成沙漠的这颗星球正中央为你立起一个墓碑的。这是同样身为赛亚人的我送给你这位同胞的鉴别礼了。原来你的力量只有这么一点点，有种你就再多让我玩一下。 十倍界王拳。Oh! 来跪下来吧，只要你跪下来向我求饶，我就饶你一命。 我已经跟悟凡约定好了，我是绝对不会认输的。 怎么样，卡罗特？ 我不叫卡罗特，我叫孙悟空。 既然如此，去死吧！下级战士就是这样，不中用。我可就不同了，我要靠神经树的果实让全宇宙向我屈服。 悟空，用元气弹，发射元气弹。 比克亚莫，我不行了，我没有力气。 悟空，不要忘记，我支持你。 我也是。 克林，饺子， 我也还没有死呢。 宝宝， 悟饭。还有大家， 哦，原来你还活着呀！哼，真是不知好歹呀！ 天空，现在这个时刻，活在世间的所有生物，把元气分献给我，为了大家，为了地球，求求你们，分献元气给我吧。 嗯，卡洛特。 哎，不要妨碍我啊。 绝对不会饶过你的，达列斯，你看招吧！来， 被神经树给吸走大部分了，元气弹的元气不构成气候，这一下子真的完蛋了。 有这么多，我天下无敌。 这个是什么？ 孙悟空， 悟空在聚集神经术的气啊！ 洛特，你还没死啊！ 只有你，我绝不会原谅你的。 神经术枯死的关系吧，后来地球就得救了，因为神经术吸取了地球能源，也就是神经术的果实，分出元气送给悟空，悟空才能完成了超级元气弹啊。由于那些营养的聚合体就像雨水一样滋润了大地， 地，使得地球上的所有万物又重新的恢复了生命力呀。 悟空小的时候啊，不小心撞坏了脑袋，真是谢天谢地。 就是说嘛，如果他的头没有摔坏，恐怕早就跟达列斯那些坏蛋结群成党的跑去宇宙捣蛋了。 但是也因为如此，害得我的脑袋上留了一个疤。 哎，怪速龙，听说你这次表现很杰出哦，这表示你这只小恐龙挺有骨气的。 哎呦！ 好痛啊！这小子跟比克一样，只对悟饭好，不准别人接近。好险呐、啊！ それが俺には見えるのさ。ドラゴン、ドラゴン、 ジャーマン、ジャーマン。 ほらすぐ隣、破壊の神々。腕を伸ばせば爆発するさ。ドラゴン、ドラゴン、 ドラゴン、ドラゴン。 狙われている。闇に包まれて、でも今誰も立ち向かえる元気が危ない。感じるのさ。ドラゴン、ドラゴン、 ドラゴン、ドラゴン。 ほらすぐ近くに破壊の神々。それが俺には見えるのさ。ドラゴン、ドラゴン、 ドラゴン。